欢迎到我叉叉呢聊，我系杰登， 我系末日。 今日2022年5月5号星期一，任天堂冇机一继续未出，但系新闻就一路喺平平咁系咁涌出嚟，即系个礼拜都有新料嘅。 仲有一太惨啦！ 呢度系我他 channel， 每个礼拜讲唔同嘅集话题。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首先讲嗰啲鬼佬嘅新料先啦。咁咧，鬼佬嗰边咧，虽然一波三折就卒于有机订啦。咁咧，好有名苦笑嘅 game shot， 即系佢有咩原因，就系、是、因为佢系不务正业嘅依间嘢。 应该咁讲啦，呢档嘢咧就美国嘅代表性嘅实体游戏零售店，虽然第一次喺我哋新闻度出，好似就已经系上次俾人沽空嗰单嘢啦。 不务正，我成日话不务正业就系咁样啫嘛。 又不过调翻转喺美国要喺实体铺头买啲游戏嘅话咧，基本上都系搵呢间嘢啦。咁当然你可以搵啦 Target 啦嗰啲其他零售铺。咁啊，兼埋卖游戏嘅零售铺，咁但如果你就话净系卖主力卖游戏嘅实体铺咧，就系搵佢噶啦，咁样啦。咁 就而家咧有单新料就话，要啲客订机时候要买埋其他商品，只可以买 Switch 二，咁就有啲人喺度嘈。咁咧，GameStop 嘅官方就话调查。我睇完呢单新闻第一反应就系、 是，有冇咁绝嘅？ 你美国原来冇食骨呢样嘢嘅咩？ 系的确系冇嘅，系 即系对于香港嚟讲，食骨叫做咩啊？ 标准嚟 嘅，理所当然嘅嘢啦。 真系标准咯。 嗱，最简单就系以前订机食骨啦，订机食骨就小事啦，订 game 食骨都有啦，冇玩啦，有时啲 game 就啲好抢手 game 或者啲特别嘢，佢都要食骨，所以食骨就系咩啊？代理商佢有啲死货、杂烂货，咁咧佢为咗出清咗烂货，就要玩家买某佢最受欢迎嘅产品嘅时候啃埋佢。即系例如话系模型铺最买玩具最明白啲痛苦噶啦，你想买几多 Google 啊？即系勇士啊！即系而家新联邦版勇士，你想而家好抢手嘛？啱啱出啊嘛！你想买啊？唔该，适合揸股啊，系旧系普通嘅揸股、啊，你夹硬买埋佢、啊，因为佢仓好多。咁代理商喂，我仓好多、啊，咁你就同啲零售店话嗱，我出十盒勇士俾你，但你要买咗十盒揸股，咁嗰十揸股嗰门市点算啊？咪要食俾客噶啦，啲客你想要，模型啊，啃埋佢咯。嗱，呢个系所谓嘅食骨啦。 通常情况下，喺虽然你冧咗佢 figure， 但系 figure 嘅情况咧，或者系模型都系啦，通常就唔会要个客要买嘅，通常就系加价卖，你会见佢炒价，同一时间你会见到另一件 好啦 贱卖嘅货喺度，可能卖到几廿蚊，好乱平，因为嗰啲就系食骨嚟噶啦，嗰啲 系骨啦。 但系游戏咧就通常就 买机搭 game， 游戏情况其实都类似嘅，铺头要同代理攞货，可能都会出现佢哋要食骨嘅情况嘅。但系游戏嘅情况就系、是、佢通常都会要客食骨嘅，即、系一搭一嘅啫。通常点解会要求个客去食骨呢？就系、是、因为佢哋铺头食咗骨。代理要他们买死货，那他就唯有将死货拱埋给那些客，是这样的情况。游戏就通常是会搭埋，但是这件事在鬼佬世界呢其实是不给的，是法律不允许的。所以为什么他们首先没有这样的习惯，第二是为什么他们要出现这样的情况，要调查事件，是因为法律不允许这些捆绑销售是不得的。其实当年香港公平竞争法话要立的时候，嗰阵时系有话考虑过要唔要将呢啲捆绑销售纳入埋法律监管嘅，但系最终系冇规管埋呢样嘢，所以我哋依然系要食骨嘅。但系喺美国入边啦，部分最少系部分州咯，唔肯定系咪全部州都系啊，系唔俾捆绑销售嘅，所以佢哋出现咁嘅情况就要调查啦。人哋法律系咁样规定嘅，咁呢件嘢系犯法。犯法就另计了， 即系对香港人嚟讲好难理解，因为香港人食骨系一个文化啊嘛，冇话啦。 哦，咁调翻转讲啦，香港嘅公平竞争法都不过系几年时间啫嘛。 嗱，即系讲嗱，讲下啦，食讲下呢啲就系、是、订机方面咧，香港如果你跟啲唔系平时唔系买开机嘅地方订 Switch 二咧，系唔使食骨嘅，即系你同 seven 订机啊，嗰啲咩抽选啊，嗰啲大铺咧系唔使食骨嘅。但如果你睇下传统嘅机铺、传统游戏铺咧。都是要食骨的，咁就以我为止，就是我咧订嘅时候咧就要买咗件周边，咁即系隔即系因为讲真，机赚好少嘅，佢原价卖俾你嘅话，你买咗件周边就赚多少少钱嘅，其实呢啲都叫食骨嘅。咁咧就强制要买咗件硬件，我就 嗯，这个情况今次 Sweet Tooth 只是仅限于 Sweet Tooth 啊，应该是代理没有要铺头食骨，但是铺头想赚多一点，所以要求你买卖的。 是啦， 应该啊，我没收到任何风啊，因为。 嗱，这种情况呢，首先就是他所谓的买硬，即是他叫买硬件，买了一件硬件啦。咁呢个情况呢，因为嗰间铺都算几老字号啦。咁我同佢订，佢提出话买咗硬件，我跟住佢问我你要买咗件硬件嘅、哦，咁我话唔使，我第即时我去到叫咩？即时反应啊，走仔咯，唔该。 嗯，反正 因为呢种情况就系、是，首先就系佢个铺手制啊，即系佢嗰个新嘅手制咧，佢有个私即系嗱，而家 Xbox 嗰个新手制先唔好 Xbox 加价啦，手制又加价啦。咁、佢 Xbox 嗰只 Elite 手制咧，即系成千蚊嘅手制咧，而家交到好似千几千咪交到又顶佢个肺。个手制咧，佢除咗 L 一、L 二之外，仲有 L 三嘅。咁咧，而今次嘅Sweet 二嗰个铺手制咧，系有 L 三同 L 三呢制嘅。 配制啦，即是之前我唔记得系边次我哋都有睇过噶啦，专题嗰阵时都睇到。 系啦，就系专题过嘅。咁呢个手掣咧就等于系铺手掣嘅 level 嘅，而佢价钱只系卖咩啊？五嚿水。咁、我第一反应就系铺手掣，我有两个，唔知买多个咯手掣。同埋就系、呢个对我嚟讲，我唔系骨，系必要买噶嘛？呢样嘢系。唔通真系谂住拆，唔知真系拆开个 Switch 嘅手掣嚟玩咩？ 就算你唔用铺手掣，习惯唔用铺手掣嘅。你个手掣都肯定会坏啦，放心啦。佢话提高咗个耐用程度， 系改善。佢话应该佢就改，佢据说啊，据啲人喺会场度实用嗰时嘅感觉上咧，应该系改咗设计嘅，即手感唔同咗嘅。 但系我相信都系消耗品嚟嘅。反正咁多年流流长，如果你系第一批嘅话，你随时可能要用五六年嘅。 系啊， 即系我唔知佢有几，你唔知新嘅 Sweet Tooth 个生命周期有几耐，但系只要部机唔坏，你个手掣最少要用五六年嘅。 系啊， 即系咁，所以你会换新都嘅几率都好高，而且万一你要招呼啲亲朋戚友的时候，两个手掣唔够用嘅、 啊。当然啦。佢手掣佢个铺手掣其实几襟用嘅，佢唔似 Sony 个咁黑人手掣咁用啊，用断紧一条弹弓 ，L 弹弓断紧咗，呢个系出晒名噶，嗰个系。 By the way 啦，我要澄清翻少少 ，Sweet 个铺手掣系冇 Microsoft 个精英手掣咁用料咁豪华。 嗰、那个硬嗰只系好靓嘅，虽然个收费好乸贵，成千蚊，但系好靓嘅，真呢个公认噶啦。 可以叫做业界最顶流，所以你将佢两个直接比较咧，系唔太公平嘅。两个唔系同一件产品嚟嘅，反正。 但系一个收千几蚊，一个五嚿水，但系 OK 啦，呢个就。 CBR 发售前放咗，我见网上见咗张图，呢个 Sweet Tooth 平衡世界，日本嗰边即系当落选，好似生死打交咁样。 香港 要抽唔中要撤交嘅，我哋上个礼拜都讲紧啦。 系咯。 鬼佬世界嗰边。减价，屌你老尾，好贵 ！Drop the price， 即系我都觉得，喂，你班友仔好卵穷咩？百蚊美金都买唔起啊！香港呢边就系 通街又 系有人改图两个，之前炒窿 iPhone 嗰张图啊，嗰张攞嗰张图嚟改，然后捧住部 Sweet Tooth， 因为香港功夫非常充足。我冇见过任何一个落选啦。 唔系呢样嘢，我当初去宣布嗰时候，我就已经话咧，放心，香港一定货出足。我从来未试，香港咁多年嚟啊，系咁多年嚟，从来未试过任天堂嘅主机系唔够货嘅。就算日本等15个月都买唔到嘅 3DS 年代啊，香港都随时买得到，而且价钱唔算贵。所以啲人我摆上俾有唔知边个讲话啊嘛，叫日本人过香港买，我话黐线，人早就知啦，好多年前啦，啲日本人嚟香港就已经买机啦。 你放心啦，肯定有 大把，好多年前已经啲日本人已经识嚟香港买机啦，因为香港系货一定多。 尤其是其实香港都系佢哋出国旅行嘅其中一个热门地方嚟噶嘛。 就水货，呢个水货经济香港做咗好多年啦，即系等使你教傻啫。 又未必系特登过嚟嘅，即系嚟香港玩，顺便买部 Sweet 翻去做手信啫。 错，系嚟香港买部 Sweet 翻去，而顺便嚟玩。调转嚟嘅呢个系 睇你目标啦。 好啦，咁讲埋，咁讲开啲周边就讲下 Genki 啦。依间厂就终于俾录音稿鸠佢啦，话佢爆料啦，因为 Sweet 二啲配件。 其实我系几意外嘅，因为嗰阵时我哋讲嗰阵时咧，都系当系搞笑咁讲嘅，即系一个小花边咁样去讲嘅啫嘛。我谂到咁老人咁认真噶嘛。佢而家就告起訴Genki 嗰邊，就話佢侵犯商標、不公平競爭，即係 其實直接嗰個就係提早爆料， 主要系佢又冇签保密协议啊，佢系冇签保密协议噶嘛，因为调翻转佢都冇嘢冇嘢好签，佢唔系提早攞到嘢嘅人嚟噶嘛，咁唔知佢边度去攞到嚿嘢，因为当初佢系串叫到咧攞部自己做出嚟，应该系 3D 编得编出嚟嘅模型机出嚟去展示佢啲周边啦，咁做嘢做得太高调，咁老人去喐鸠佢。所以佢而家讲嘅就系，因为佢入边系有用过老任嘅 logo， 咁就违反商标侵权啦，就呢个虚假广告啦，因为佢讲到佢好似获得老任嘅授权咁样啊嘛，咁都算系一种虚假广告啦。佢咁样指控啦吓，先讲唔一定噶，一要睇佢成唔成，即系喺 Kiki 嗰边会唔会受，即系啊 OK OK， 我错，罚款和解，因为而家应该系啱啱对法院落咗要求。下达永久禁制令，咁主要系禁制佢整啲混淆同老任官方混淆嘅产品，因为佢之前做嗰阵时啊，系有落到老任嘅 logo 啊嗰啲嘢嘅，咁样系落咗法庭嗰边咁啊，并且要求销毁所有侵权嘅物品，冇讲到清楚到底具体系乜嘢侵权，但系都可以想象到，或者话之前一边次专题定新闻你有提过啦 ，Genki 喺老任仲未出嗰阵时就已经出咗嘢出嚟，老任走去问佢到底呢嚿嘢咩边度嚟嘅 ，Genki 啊嗰一刻就已经兜咗就话我冇嘢，我哋啲根据网上爆料猜测而去推断出嚟嘅嘢嚟嘅啫，咁啊呢啲嘢信唔信呢？老任就唔够信，咁啊反正我信了。咁你问法官信唔信咯？而家就系取到呢个步啦。 唉，真系依间嘢咧，呢几年就嚟算系几风头等嘅。啲嘢咧系微妙地差，所谓微妙差就咩咧？佢出啲产品咧，价钱好平，功能方面咧，争嗰啲咁多多，即系同级产品啊，即系话系佢 Shadow Cast， 即系 Pokemon Capital 嗰啲咧，简直到低啲或者差啲，几年精怪，总之样样都会硬系争咁啲嘅。但佢食，但因为佢好平啊嘛，几嚿水搞掂啊嘛，都 OK 好卖嘅。其实呢档嘢，日本亦都唔少，日本亦都攞唔卖嘅呢档嘢。算系叫做呢两年嚟走红嘅一间几怪几个新兴势力啦。我讲得好听啲就系、 是，因为如果系相对 H 字头嗰间比较传统嗰几个大厂， 如果 Holy 唔敢乱嚟嘅 ，Holy 同 Holy 跟个半官方咁制嘅 ，Holy 杀死 Holy 都唔敢咁做啦。 佢哋系有官方。即呢个官方系指老任啊，正式授权去授权佢哋生产周边噶嘛，但系 Genki 系冇噶嘛。Holy 嘅话咧，佢应该要签保密协议嘅，即系佢哋会提早要攞到原型机或者最少系模型机去俾佢匹配佢哋嘅周边产品噶嘛。嗰啲咧就冇问题，嗰边就算攞老任嘅 logo 都冇问题，因为系老任授权嘅。但系 Genki 系冇嘅，冇授权噶嘛，差佢系差喺度。但是他就成日讲到好似自己有授权咁样， 系冇噶。 有单就几微妙嘅，有人抄翻出嚟，唔知 CEO 定 something like that 嘅嘢啦。参观老任的时候影相，影晒相咁样，扮到自己同佢好有合作咁样。但其实参观老任咧，系普通人都可以申请嘅，即系你同我都可以申请嘅。 所以咪呢间嘢系叫做，唉，即系讲唔好讲得好听啲就叫做几风头等啦。唔好听啲就屌， 好中意擦边球咯，擦边球玩嘢咯， 日本球咯，即系讲粗俗啲讲句就屌，即系叫做咩？专门搞埋呢个古灵精怪行销啊，咁样博即系叫做炒花生嘅。 咁而家老人话唔紧嘅， 同埋佢啲产品好认真嘅，用但系佢嘅产品嘅大部分嘅评价都系叫做咁嘅价钱算鬼数嗰种，咁大家明啦。 我又从来冇用过呢档嘢，所以我好难讲。 因为我自己有揾过网上啲评价嘅，都系大致上都系做咩微妙地差咯，又唔系好差嘅，用一个嘅，即系叫做咩勉为其难用一个嗰只咯，咁即系叫呢个价钱勉为其难用一个嗰只嚟嘅。 好过大陆啲山寨厂啊，咁嘅意思啊？ 冇话咩冇咁讲啊，但而家大陆啲产品系好多好水准好高噶。 我讲山寨厂喎， 系依家嘢比较 high 啲嘅啫。即系我，我以事论事，大陆而家呢啲高科技制品咧，唔系系中科技制品啊，即系唔系高科技到嗰啲咩 AI 嗰啲嘢啦，但系中科技制品啊嗰啲嘢咧，水准系越嚟越高嘅。 反正呢类周边基本上我都净系信一档就 Logitech， 一档就系 Hammer H 字头，成日都唔记得点读嗰档。 Holy 咯， 啊，一系就 Holy。是呢两档噶啦，我唔会用第三档噶啦，要么就原厂啦，当然。 唔系，八 bit 都 OK 嘅，八天堂呢档嘢专出啲怀旧手仔 OK 嘅都得嘅，虽然质素麻麻地但 OK 嘅。 嗰档我通常用嗰啲旧嘢嘅， 怀旧咯。 即系我又冇一印象佢系咪有最新嘅机嘅周边，应该有啩，但我冇印象，最少我冇用过啦。咁样咯，即系咁呢啲嘢就翻翻呢单基本上就系有人擦边球擦一届部分，一路都靠老任容忍佢嘅啫。咁呢次又又唔捻忍佢啦，咁咪食官司咯，抵死嘅呢啲嘢。 即系算啦，呢啲嘢真系有啲人系要舐下嘢先知惊嘅。 因为佢都擦咗几耐嘅边球噶啦。 系啦，佢成日玩埋咁嘅嘢，即系我费事讲啫嘛，即系费事帮佢费啊，因为费事帮佢抬轿啫嘛。好啦，咁讲下老音，就讲下佢新嘢啦。咁之前都讲过嘅，虚拟游戏卡就取代咗以前嗰个主，即系认证系统。 旧认证系统就依然喺度嘅，唔系主次卡个认证系统依然存在嘅。 你可以使用主次机，即系一部主机就唔使认证嘅，部次机就每次玩嘅游戏咧都连上网认证，咁你两部机，咁咧虚拟游戏卡系统嘅好处就系咩咧？你可以有几部机，由三四部机咧，你依部机掹咗出嚟咧，只要同一个 account 咧，另一部机就插落去，就呢个就系失。 因为佢系理论上喺空中虚拟地一掹一插啦，所以实际上你实系每一次你都只能有一部。机系可以开机嘅， 系啦， 理论上系咁样噶嘛。先唔讲呢个更新，我哋讲虚拟卡嗰阵时就系 讲咗啦。 Street Two 之前嗰个直面会嘅专题有提过啦。呢个更新就只系实装咗嘅啫，就冇乜特别嘅。有虚拟卡有咩特别嘅？听翻嗰个专题已经得噶啦。但系今次更新之后咧，有一个，我而家先知系笔嘅笔，就顺便俾人更新埋，就系啱啱讲 A P 卡嗰度啦，即系主次机啦。原本咧，主卡同次卡理论上只能有一个系同一时间行紧嘅，即系主卡行紧，次卡就行到嘅。理论上系咁嘅，官网系咁样写嘅，但系实际情况咧就并不是这么回事。实际情况咧就系主卡同次卡其实可以平时同时运行嘅，所以会 有人讲有个用家喺鬼杀咁嘈话，更新之后咧佢同佢老婆一齐玩，即系动心咧就做唔到啦。我心谂。好心理啦，仲心理就买多只啦，衰人 啊！即系可以用咁嘅方法买到一半 game， 即系你买一只 game， 我 A 你 B， 你买另一只 game， 你 A 我 B， 咁样大家交叉去买，然后交叉将对方 set 咗做次机，我系主佢系副，我系主佢系副，咁就会变成就所有游戏，我只要买一半游戏，咁个就有两倍游戏量。都可以同时玩，而大家系唔会冲突嘅。而家嘅情况咧就系，你依然可以咁样 set， 但系我玩紧你唔玩得。尤其是系一啲譬如系嗰啲对战嘅，譬如喷物啊或者孖车啊嗰类，你要同时上线去玩嘅游戏，就唔可以再咁样做啦。因为如果其他单机游戏咧，都可以话我哋夹定时间咯，你玩呢只，我玩嗰只，即系我玩紧呢只嗰阵，你就冇玩嗰只，咁啊依然可以嘅。咁但系一啲对战嘅或者一协力嘅，你就冇办法咁样玩噶啦嘛，变成大家都要买一只，各买一只了，咁啊几意外嘅一个更新啦。因为原本官网其实神早写明系唔可以同时玩嘅，主副机系唔可以同时玩嘅，因为呢个功能本来就系 for 啲我有部 Switch， 然后部 Switch Lite 系 for 你出街又好。做咩都好啦，总之是一部副机嚟嘅，有啲人系咁样噶嘛，系for你咁样用嘅。咁正常如果你系咁嘅状况之下，你根本就唔会需要两部嘢同时开啊嘛，除非系 Pokemon 交换啦，即系我都讲过嗰次啦，有唔少人玩 Pokemon 系两个版本坏晒，然后自己同自己交换啫嘛。即系虽然咁嘅情况，你系唔会用到 A B 卡啦，因为一部机放猪，一部放机放纸，都唔系同一只 game 嚟，基本上。咁但系。正常，如果你系用呢种情况主副机嘅话，你根本唔会两部机同时行紧多只 game。但系如果你用呢个可以叫流动啦，而家就可以叫做流动啦，因为原本佢就唔系咁样俾你嘅。咁但系佢亦都俾咗咁多年，由有 Switch 开始去到而家都七年啦，咁多年嚟都依然系俾大家咁样做嘅。 够啦！ 咁而家呢一次更新嘅事就冇咗啦。咁啊，所以如果你依然想继续用嘅，你可以唔更新呢一次嘅更新。咁啊，你就可以暂时逃避住呢个问题先。虽然都逃唔得几耐啦，因为你唔更新系上唔到 eShop 嘅，仲有好多嘢系做唔到噶。咁你迟早要更新嘅，不过就因为我就从来冇用过，我唔知个功能有几多人依赖，有几会有几大镬，我唔知道。总之有人咁样提到， 因为我从来冇用过，亦都冇试过，所以我唔知呢样嘢。我唔知有几多人系咁样做啦，最少我就冇咁样玩法嘅。咁、但系总之，如果你系咁样玩法嘅，你系依靠 A P 卡、而且同时上线嘅，咁你唔好更新呢个更新字六，即系、又或者系你要同对方倾好，你玩呢只我玩嗰只，就唔可以同时上线，系咁多咯。咁、自己更新就自己睇住咯。 顺带一提啦，有人测试过呢个虚拟卡系统，假如你唔见咗部机点啊，即系惊俾咗另一部机插住，但部机俾人偷咗或者坏咗，或者条一闪多人唔点上，可以上官网硬解除嘅，一解除咗部机自动掹卡噶啦。 上官网做认证 系啦，解除认证， 因为唔一定要咁极端嘅状况啊，好简单，譬如你留咗喺屋企，而喺屋企入边冇开到机，净系你唔需要，你冇开机已经够噶啦。佢都系连到线噶嘛？ 咩？或者唔系话咗比较有一个更加常见例子就系咩？你部机坏捻咗，开唔到机呢个情况，就话好上次咁，落大雨或者部机浸，或者部机浸咗水嘅话，佢开唔到机，点解除啊？最简单，上官网强制解除，就一不过一就每年解除一次啫，即系你唔好成日玩呢招嘅，一年就只系一次。 因为我讲紧嘅情况系虚拟地拔插虚拟卡嘅话，系必须要两部机都着住。连到上网嘅，我唔知佢又着住连到上网包唔包括休眠啦，我唔肯定，可能包可能包，要有闹大家试一试啦。我就好少试，因为我都冇用过呢个功能， 我都冇用过，因为我都系部机啫。 根据官方嘅讲法，就系话你要喺嗰两部机都连咗线嘅状况之下，先可以做个虚拟密测嘅，因为其实两个状态切换嚟啊嘛，一部机由冇变有，一部机由有变冇噶嘛。即系如果佢允许你单方面去做啊，咁啊变成就系、A 嘅嘢仲可以咁样做嘅。如果你冇间你更新完之后你仲想用 A P 卡嘅话，一部喺 set 做主开咗只 game 之后拍 WiFi， 我先讲系熄晒所有联网，然后第二张卡第二部机去连线都可以一分游戏两部机用嘅。不过如果前面第一部机一连单线嘅话，就会即刻断线。即系第二部机就会即刻连唔到嘅游戏，会即刻熄机，熄你只 game， 系会咁样状况出现嘅。咁 都仲系 依然可以暂时走，可以走走呢个漏洞，但系虚拟卡就系避免你用呢个漏洞，所以佢就系话一定要系两部机都在线嘅情况下先可以做拔插。咁最常见嘅情况就系我熄咗机，然后人出咗街，掂唔到部机，但我想掹咗个张卡，系可以上网去做解除嘅，咁样啦。 咁啊，仲有依样好啦，咁咧就跟进下绝交事件嘅后续花边。咁咧上个咁我上集讲过啦，中传又一个搞全个网络界，算风声鹤唳咧。 但系呢个祭奠啫嘛。 系啊，总之就大量嘅绝交，搞到咧鬼杀咁嘈，跟住咧有人抽水，诸如此类 kick 卡嘢。咁咧有个新消息就系小野贤章咧，亦都系冇抽到嘅，但系咧佢就唔系唔记得咗，而系佢唔合资格。咁唔合资格最睇佢以佢嗰个玩法，如果唔合资格最大嘅原因就系佢个 account 系人哋，即系佢嗰啲咧家庭 account 啊。Family plan， 因为 family plan 咧只限主 account 先有抽。咁你如果 family plan 你系跟人哋嘅话，咁我抽咯。而我又觉得佢嗰个 family plan 个主 account 肯定系花光阿树嘅。 咁未必嘅，咁亦都有可能系冇买付费会员嘅，因为佢唔系必要啊嘛。 唔系佢冇可能嘅，佢讲真就系佢哋呢啲咁嘅重度玩家冇可能，冇可能唔系付费会员嘅，因为你讲真你讲真你拍片上网啊 ，kick 卡嘢，你冇嗰啲古灵精怪啲骑呢 game 咪点度？同埋佢嗰付费又唔系贵，你话佢 PSN 嗰个咩咁贵咁鬼贵话，即系佢嗰个 plan 就加单人啊，就算系加埋附加 plan 啊，即系年年都系几千，都系两金，都系三嚿人水啫嘛。三嚿人水除咗上一个月都系30蚊左右，都唔算贵啦。喺香港，就算而家我就算穷人都。咁佢冇人唔卖嘅，咁佢话唔合资格，我系纯粹因为佢个 account 去租花光下树，咁阿花光自己有八个 account， 咁咪俾过佢咯，好正常呢啲嘢。 咁 佢两个，因为佢两条友咧系一个八见五日，见到系做咩？见到咧阿花仔香菜话。点解你同阿花向船多过同我一齐嘅？ 讲呢啲真系 系啊！阿花就喺度成日话鬼话佢老公成日阿花向船好似结咗婚一样嘛，一个礼拜五日走，一个礼拜五日走去打机嘛。所以我第一个发，当佢话佢唔合资格，我第一反应就系九成佢阿家系花向船嘅。咁花向有资格抽，佢冇资格抽咯。好啦，咁讲埋呢单，咁讲嘅报告埋阿花向阿小认真之后咧，咁咧就由于阿中村由一个单笑料之后咧。 阿英正正博抽到英正正博咧，就喺另一个场，好似系一个某节目度就玩咗咩 impact 嗰个 letter， 就攞支谷攞支好似一个电筒定乜乜嘅嘢，照阿英中之后一有中之后之后扮失忆嘅个表情。 嗯， 其实呢个笑料咧。補充要講解一下嘅就係、是、一直以嚟咧，阿鐘祥一都係幫任天堂 Nintendo Direct 做旁白噶啦。咁、佢每一次做 Direct 之後咧，佢自己都佢已經喺佢個 X 上面都話某啲新 game 好驚訝出啊，諸如此類嘅反應。即係大家第一個反應就係、是：喂，你做旁白嘅、哦，你點會唔知道啊？咁、嗰時就已經有人話係你咪俾任天堂洗咗腦啊。跟住好啦，今次出咗，然之後就原來真係任天堂洗腦，原來嗰個洗腦嘅英正博。 相信佢其实只不过系佢录完之后自己都唔记得咗啲做嘢啫嘛， 系啊，而搞嘢就系、是、同场咧就马飞阿美田，而美田嘅讲法就系、是、我带咗黑超帅武士，几格系啊几格，耶！呢个笑料其实玩咗好多年噶，只不过系冇讲嘅就系、是、次次咧阿钟书由一扮唔知嘅时候咧，大家都话佢你冇可能唔知啊嘛，你嗰成杀成个钟噶自己攞住剧本。你应该你最早知道晒所任天堂有咩 flag， 因为任天堂除咗 indie game 唔系由佢做，所有主Nintendo Direct 都系中村游一。我印象中好少，我印象中好少听到唔系佢嘅，所以佢冇佢应该最清楚嘅。 除咗有部分系因为签咗保密协议之外咧，即系可能佢得有部分系因为录完自己都唔记得咗咯。 唔出奇噶呢样嘢，咁佢讲真，佢录咁多节目呢啲嘢， 咁 就佢应该讲真，佢应该抽第二转，其实真系嗰句啦。以中村游一咁嘅 level， 佢唔使有啲人成日话打电话嚟，我唔使打电话去噶啦。呢个讲真就系中村游一直唔出声，当日任天堂就送部机俾佢噶啦。但系抽咗你抽选抽中又好，抽唔中又好，都系话题嚟噶嘛呢啲嘢。反而又唔系佢唔系冇钱卖。 咁啊，讲开老任啦，顺便讲两单小花边啦。咁啊，佢而家喺度搞紧个啲 Sweep 2嘅体验会啊嘛，每人玩几分钟啊嘛。因为佢其中一个展示游戏就系细尔达啊嘛，有强者喺试玩会入边，喺试玩会期间啊，直接打败 Last Boss。 系啦，因为嗱我都睇咗条片，好嗱，首先就系、是、佢试用试玩个 account 咧，佢就话佢冇选择噶嘛。咁佢落佢执个 account， 即时冲过去打。咁因为个 account 咧，佢又未知话完全冇血零开始嘅。咁佢血都相对地多。咁、那个 account 嘅能力都相对地强。咁佢七分钟内打爆佢，佢仲有时间去重开只 game 再测试多次。 啊，这都几黐筋下一个 speed run 嚟嘅。一只咁 Q 大嘅游戏，你几分钟之内 speed run 咗，就算你话佢之前系有啲基础喺度，佢唔系由零开始都好啦，都系一个相当劲嘅嘢。而且仲要系你明白好多 speed run 咧。是重试红试好多次，未必是剪接啦，有很多都是一炮过，但是那一炮不是唯一一炮来的嘛。但是你试玩会就只有一次机会而已，没的嘛，你接手就要开始的嘛。就 是这样一样东西，他找抗疫知识试做 speed run 就好一点的，因为抗疫知识的 speed run 呢，佢冇咁大，佢冇一个叫做咩好长嘅实战，因为黄磊咧开头喺天空岛嗰度咧，嗰差唔多个大半个钟咧，你冇得 speed， 冇得 skip 嘅，即系话所有 speed run 片咧，你都要谂办法喺最快时候完成咗嗰个岛嘅实战 mode， 然后你一跳落去，你一直接跳落去地面世界，跟住你直接飞落个坑洞里面打卡龙。但系荒野之息就冇咁就长又臭嘅练习 mode 啦，咁冇咗练习 mode 空间就系、是。所有 speedrun 真的有几分钟做到的，你只要玩熟了的话，你避开所有 Lisa、爬上岛的话是很快打到的，其实真的这件事。 咁调返转，你正常你试玩都不会要焗你在那个新手模那去玩的，但是又都是已经完了到然后开放世界给你开始玩的嘛，但是都是很劲啦，一炮过一踢过人哋。 超劲呢啲嘢。 仲有另一个啱啱讲更新嗰时讲漏咗一个都系更加少嘅小花边，就系佢个界面由以前橙色变咗而家红色。之前呢系讲緊只有喺特别嘅日子佢先系会变成红色嘅。咁而家就系长住变咗红色。咁啊应对返老任嗰隻红啦。 同埋据说今次系会有开始俾自然界面㗎嘛。流传緊今次系好似 PS 其他咁嘅平台咁样可以俾自然界面嘅。今次就。唔使一定要话跟住传统个界面做， OK 啦，我咧要做一位嘅、 一个小更新啦，就顺便提马啊嘛，叫人提开就咁样啦。 不停顺便提提外话，即系另外一个讲法啦，就系、是、见到网络有啲人话Switch 个界面唔改，冇改，仍用翻旧界面。我心谂咁咪好咯，唔通好似 Sony 咁样啦，系咁狂改界面，改，我唔识用。我系 Sony 用到头 ，Sony 嗰个 PSN 界嗰、那个咧 PlayStation 个界面咧，每次一次改，我个头都痛埋嘅，改到我完全唔知点用嘅。唉， 反正讲就讲开啦，仲有一单上个礼拜讲 key card 嗰阵时讲漏咗嘅，调翻转嘅情况就系、是、逆兼容，即系旧 game 放落新机度可以读到，咁大家都知啊，好正常常见嘅。但系调翻转咧就唔系冇，并不是好常见。有人话系第一次，唔系，即系 Sweet Two 嘅游戏。佢因为佢个带嘅形状系一样嘅，但佢多咗个卡榫，所以 Sweet 2嘅卡带咧系插唔落 Sweet 嘅、理论上系咁样嘅、但系有一只例外就系、是、牧场物语，但系佢嘅情况有少少复杂嘅。我相信嗰只本来就系 Sweet 嘅 game 嚟，不过佢就有个对应嘅包。如果你插嗰个系 Sweet， 佢就直接读 Sweet 嘅内容；如果你插嘅 Sweet 2嘅话咧，佢就会读 Sweet 嘅内容，再加个 Sweet 2嘅加强包吧，我唔知点样你咁样叫，应该点叫佢啦。因为我哋之前有讲过，有部分游戏唔系纯粹单纯系快啲啊嗰啲嘢嘅，佢系有 for Sweet Two 增加咗嘅嘢，有部分游戏系咁样升级噶，无论佢收唔收你钱都好，都有啲咁嘅嘢噶嘛。佢其实系将嗰个包 pair 埋落去，所以佢其实系一张 Sweet 嘅带嚟嘅，不过喺 Sweet Two 入边都对应到 Sweet Two 嘅相同嘅内容。咁有人话系第一次，咁我要提醒佢，其实 Game Boy Color 都系咁样嘅。Game Boy Color 出嗰阵时系有好一段时间，同埋好多游戏，虽然系 Game Boy Color 嘅带，但系佢系可以插落个 Game Boy 用嘅，只不过变咗黑白色啫。当然后屘有啲系叫做 Game Boy Color 专用嘅 game 啦，咁嗰啲另计。其实老任向下兼容、向上兼容都唔系第一次噶啦，咁样啊，顺便提埋啦，我哋之前好似讲漏咗呢样嘢，咁啊，应该只系因为目前嘅时间点。你都相信有好多 Sweet 2游戏其实本来就系 for Sweet 嘅，唔系 for Sweet 2专用嘅游戏，咁 只不过系换张卡啫嘛。 其实呢啲情况好常见嘅，喺主机末代开发嘅游戏，既然都差唔多系时候啦，干脆就改住喺新嘅平台。譬如最简单，《荒野之息》就已经系 Wii U 嘅游戏嚟，原本开发立项嗰阵时系 for Wii U 嘅。但系佢开发到一半嗰阵时，新机都开发到七七八八啦，干脆就将佢当成系新主机嘅护航作咁样嘅。虽然世达经常都系末期先出啦，即系起死回生。当初喺 Wii U 嗰阵时系有谂过将世达好似当年史诗第一应该系嘅，好似咁样去起死回生去救 Wii U 噶嘛，有咁嘅谂法噶。但后屘都系干脆算啦，放弃 Wii U， 放弃咗佢啦。直接喺当系 Sweet 嘅护航作，咁佢亦都好出色地完成咗对 Sweet 嘅护航啦。咁而家喺呢段时间之内，一年内啦，你见到个游戏 Sweet 2嘅游戏，好多都有可能根本就系原本 for Sweet 嘅，尤其是第三厂，一厂咧都仲可以知道个进度，会唔会睇住嚟做。三厂其实好被动嘅，所以知道佢攞到开发机，知道确实嘅发售日期的时候。可能嗰阵时佢已经有收售上一部分嘅项目，已经行到一半啦，咁样去转《牧场物语》应该系呢个情况，所以先会直接上去 Sweet Two， 而且既然 Sweet Two 系有呢个升级机制，咁佢活用呢个升级机制，咁我因为大家知道你唔一定系第一时间换机啊嘛，虽然而家嘅情况，除非佢炒机啦。如果唔系，你都冇乜理由唔换嘅，或者你可以你谂住唔想咁快换接，哇！我真系谂唔到，你持有换咗啊，换持买又唔会平几嚿嘅，即系而家咁嘅关税状况之下，随时唔觉一个唔觉意持买贵几嚿都唔出奇。但系如果你唔系想一出机就买，咁但系如果一啲已经对应 Sweet 2嘅游戏，如果有呢个情况咧，都算系几好嘅。但系暂时呢一刻就系得，又系 Marvel 又系佢哋先有个咁嘅对应策略。咁样咯，咁其实调翻转，有部分已经对应到啲下载更新升级版嘅嗰啲，你直接买啲 Sweet 游戏喺 Sweet 度面玩都冇问题嘅。不过佢官方车埋落去实体卡入边，咁梗系舒服啲啦。 大家都知道啦，而家你新机个空间都应该系会几吃紧噶嘛。佢咁样做最大好处，除咗你悭翻 download 个时间之外，悭埋 download 嘅位啊嘛，算系难得嘅德政啦。少数游戏，少数厂商，第三厂啊 ，Marvel 就系少数厂系唔玩 key 卡，系全部车晒落实体嘅。咁啊，呢个我哋上次都讲咗啦，呢个系成本问题嚟嘅，尤其是老友冇个卡，佢相对成本比较高。咁但系佢肯做啊，点都系好事嚟嘅咁啊。但系游戏质素咧，就措施佛心还佛心，游戏质素如何呢，我都真系唔系好敢包打包单啊。呢、这个近年嘅木场物语都咁样啦，大家明嘅咁样啦。 好啦，咁今个礼拜就都 up 咗咁多啦。咁喺下个礼拜又冇就约任天堂专题啦。我任天堂个礼拜，我谂又系讲 最好唔好啦， 系难讲啦。因为任天堂个礼拜都有新花样出嚟啊。好。咁今日就到此为止啦，下位再见，拜拜。 Bye.